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8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施立明都要叫他一声师姐。上顶楼会所，灯光昏暗，潘明月跟陆兆颖进去的时候，一群人围在一起，不时叫好。陆兆颖也不好奇，只带潘明月坐在了一个角落，找服务员要了一杯牛奶。在这种地方点牛奶，也就他跟程俊能够干得出来。陆兆颖不好奇，但其他人已经注意到了他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开口道： 陆少来了，快看看童颜，他直接射中了你的便签。 潘明月一边喝着牛奶，一边抬头看向那边。陆兆颖的腿搭在一边，头也没抬，只是看着酒单。 把我的便签撤了，今天不玩这个。 他不仅仅是来玩的，接近的目标就在附近，不然他也不会带潘明月来这种地方。他手机上出现了一个红点，潘明月知道这个暗号。他把牛奶杯放到桌子上，压低声音： 你先去吧。 陆兆颖颔首，他看了一眼潘明月： 别理他们。 他出去之后，其他人才敢看潘明月这边。童颜放下射击枪： 潘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陆少因为从事职业的原因，一直都这么神出鬼没，你别介意。 潘明月笑笑没说话。 陆少爷真是竟然把你这么丢下了，都没跟我们介绍介绍你。 刚刚的公子哥笑着走过来： 我叫顾明生，跟陆少还有妍妍三个人是一个大院长大的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我们？ 潘明月只知道程俊、程木这些人，这位顾明生他还真的没有听陆兆颖提过，就摇了摇头： 我以为他就江大哥一个朋友。 没想到陆兆颖还有其他这么多朋友。顾明生抬头： 江大哥。 童颜不太感兴趣的继续拿起射击枪转身了。顾明生也没有等潘明月的回答，跟着去看。 妍妍，你能射下最上面那个钱袋吗？ 其他人也去凑热闹了，对于潘明月说的江大哥并不好奇。与此同时，楼下的陆兆颖收起对讲机，刚想进门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。陆兆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，是秦冉。 林氏。 手机那头的秦冉刚回实验室，在换防护服。陆兆颖就没有急着上楼了，他靠着墙，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随手转着。 之前的案子还在盯着，明天还要去特训营一趟。 地方的特训营没有京城那么集中，这边也主要是想让陆兆颖去鼓舞士气。陆兆颖在京城特训队挂个尾梢，别说程木，连施立明都比不上，但放在其他地方，他的公信力还是十分强大的。秦冉换好衣服，拿着口罩去隔壁，蹲了一下，才道： 跟你说说明月的事情。 出于尊重，潘明月之前跟风慈的事儿，陆兆颖没有细查，不知道这其中的细节。此时秦冉一说，他才知道原来潘明月跟风慈那件事有这种内情。 我早该想到的。 陆兆颖转着打火机的手顿住，他看向对面昏黄的路灯，牵起嘴角想要笑，可这笑却十分难看。他不由想起了稽查院对面街上的那个流浪汉，两个人交谈了很久，陆兆颖只记得流浪汉说过一句话： 我还活着，就是替我的妻子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看看每天的太阳，替他们看看还来不及看到的世界。 他知道 那个流浪汉从不为自己而活。陆兆英无法去体会潘明月的感受，对于很多人而言，死的是警察，是人民英雄，可对他们的家人而言，死的是丈夫，是父亲，是儿子。 他， 陆兆英想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站在校医室门外，十分腼腆地问他们有没有抗精神的药物。大概是不能想，一想就感觉心脏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。秦冉靠着门框，看向走廊尽头。 明月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潇洒走遍天下的摄影师，后来是当一名稽查官，继承他爸爸的理想。他一向跟你说的挺多，现在他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 这一点秦冉没有说错，他高三请假那半年多都是陆兆颖在学校照看潘明月，这情况下潘明月在陆兆颖这边，秦冉确实放心。毕竟秦冉觉得自己本人挺闷的，陆兆颖比他活跃，还会逗人开心，对潘明月也是细心周到。陆兆颖蹲在原地抽了一支烟，又在风中散了一会儿，等烟味没了才拿着手机上去。 陆少你快看啊，红姐射中六个袋子了，果然是军校的，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啊。 看到陆兆颖进来，这些人就急忙围住陆兆颖。童颜在这群人中威信力还是非常高的，他虽然没有看陆兆颖这边，但注意力还是在陆兆颖这儿的。陆兆颖单手插在兜里，也没有看他们玩的方向，直接朝潘明月那边走去。走近了才发现潘明月左手是牛奶喝了一半，右手是黑啤也喝了大半杯。潘明月实际上很少喝酒，总之陆兆颖就没有看他喝过，可能是因为他父亲的影响，他一向很注意这些。这姑娘骨子里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倔强的，大概就是陆兆颖第一次在学校偷偷听到老师让他找家长开家长会，他打死也不叫的那种倔强吧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陆兆颖第一次听说潘明月跟风慈分手了，真的有在偷偷窃喜。毕竟到底还是跟秦冉一起长大的朋友，陆兆颖觉得以潘明月的性格，打死都不会肯回头草的。 起来，我带你回去。 陆兆颖一边想着，一边忍不住后悔，早知道当初就该跟俊言一起去开家长会。想想别的家的小孩，不是有父母就是有男朋友帮忙开家长会，就他没有。 哦， 潘明月默默地跟着起来。陆兆颖拿了车钥匙，对那些狐朋狗友们稍微挥了挥手， 走了，你们好好玩。 陆少，你这才刚来。 陆兆颖站在门口开了门等潘明月，等他出去了他才关门跟在他身后出去，并道， 明天还有事就不晚了。 等他们走后，剩下的人才面面相觑。圈子里的那几位比起程俊不近人间烟火的样子，陆兆颖算是平易近人型的了，但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对一个女生的态度。其他人不敢说话了，偷偷看童颜的方向。陆家最近两年在京城也是如日中天，童家不及陆家，但也是老牌家族，两家最近有联姻的意思，是圈子里心照不宣的秘密了。眼下这种情况，童颜啪的一声放下射击枪，一句话没说直接离开，其他人更是一声不吭。这边陆兆颖带潘明月也没有回他住的地方，没有什么烟火气息，他就在路上买了酸奶跟几袋零食放在后座。潘明月拿了一袋酸奶， 看他前进的方向是去城郊那边的。 这是去哪儿？ 特训营，还有一会儿。 陆兆颖从后视镜看他。 你先睡吧，到了我叫你。 他是不想他近期就回京城的。潘明月看着他的后脑勺，叹了口气。 这种地方，我不会被乱棍打出来？ 陆兆颖从后视镜看他。 会。 潘明月虽然没有军衔，但他是潘家后裔，资料也是 A 级的机密级别，进特训营倒也不算出格，更别说他现在检察长的位置。等陆兆颖三个小时后经过重重检测到特训营的时候，潘明月已经在后座睡着了。大概是最近两天太累了，陆兆颖停车接受盘查的时候他都没有醒。 陆队，潘组长他要不要安排一间休息室啊？ 提前到达的老张看着后座的潘明月，愣了愣才开口。 不用。 陆兆颖摇头。 住我的那间就行。 这地方设施艰苦，陆兆颖的休息室至少有单独领域。老张一脸我早就知道你的表情看了陆兆颖一眼，然后就去准备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